能建设生态文明。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8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话说天下。 天下人的天下，江湖人的江湖。 话说天下，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 四海一统，三国六朝，和和分分的南北，起起落落的人生。 话说天下，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 盖棺百年后，重说忠奸善恶，笔墨玄机里再探是非曲直。 谈笑间闲说历史，不用替古人担忧。这里是话说天下，这里是话说天下。昨天咱们说到，这黄云把自己炒作得很成功，当朝司徒向他伸出了高枝，想把侄女嫁给他。其实这黄云早就结婚了，这个时候黄云这小子肠子都悔青了，早知如此，我那么早结婚干什么呀？司徒大人的侄女，这明摆着不能做小啊，要娶肯定是明媒正娶，当正房大老婆。那家里边我这位怎么办呢？休了，找什么理由啊？这回家的路上，黄允一直在想对策。 后帝高天勘探古今情不尽，痴男怨女，可怜风月债难酬。原本夫妻恩爱一团和气，那堪欲壑难填，生出事端。各路女子八仙过海显神通，手段万千，只为收拾薄情郎。且听阿龙话说天下，历史上的痴心女负心郎第三集。判断一个名士是真是假，这很简单，诱惑一下就知道了。像黄允这样的刚一试探就露馅了，正应了现如今流行的那句话，除了诱惑我什么都能抵抗。且说这司徒大人伸出高枝之后，黄允回家路上就在想对策，怎么跟老婆说呢？黄允的老婆夏侯氏，那提起来方圆几十里地没人不挑大拇哥的，人长得漂亮又贤惠，跟公婆住在一块又孝敬，有什么活都抢着干，把家里边打理得井井有条，街坊四邻没有不夸的。因为这个，过去这黄允是暗自得意，现如今一看俨然成了包袱了。为什么呢？过去要休老婆，得是这老婆犯了七出，什么红杏出墙啊，不孝敬父母啊，不能生养啊，得有这些硬伤才能休妻呢。夏侯氏贤惠的名声在外，现在休了他，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呀。这唾沫星子非把我黄家淹了不可呀。可是这又如何是好呢？黄云左思右想，找不着个借口。这天晚上，这黄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遮饼玩，睡不着了。那是放着一个司徒的侄女不能娶，他是睡不着。想来想去一宿没合眼， 最后实在没辙了，心说干脆我直接摊牌得了，我老婆为人聪明，对我又这么好，她一定不会拦着我奔前程的。顶着两只兔子眼，这黄允就找到老婆摊牌去了。夏侯氏一听，什么？为了高攀要跟我离婚？当初我可也是你明媒正娶的，这么多年我操持家业，你这一句话就想把我休了？这个气呀，眼泪是不争气的往上涌。镇静，这夏侯氏告诫自己一定要镇静，不能让眼泪流出来，按住心中的怒火和伤心，长长的舒了一口气。唉，休妻是吧？成，我答应你，不过我有一个要求，我在黄家这么些年了，锅碗瓢盆的过日子也算是有感情了，不如啊，你把亲戚朋友都叫来，咱们吃顿饭，也算是对大伙有一个交代。黄云一听这话愣了，他万万没想到妻子这么爽快就答应了，随即是一阵的兴奋。吃饭吃饭，没问题，这个我来张罗，这么多年了你也够辛苦了啊，这回呢你就好好休息休息吧。妻子痛快地答应离婚了，这黄云反倒是一时半会儿没反应过来，他想想以前妻子的好，两个人的恩爱，忽然这心头又生出了一种不舍。他摇摇头，把这种情绪抛到脑后，想想司徒大人，想想美貌的新娘，唾手可得的高官富贵，这兴奋劲儿压抑不住的又上来了。高高兴兴的张罗酒席，连亲戚带朋友街坊四邻都请到了，吃饭那天估计来了300口子。就假设呀，古代跟今天一样，10人一桌，这300口子30桌呀，可见这黄家的院子能坐满了，可是也得说这院子得多大。这黄允的老娘本来是不答应儿子休妻，可是无奈和儿子儿媳妇这俩人都商量好了，她一个老太太也没辙呀，只好把这酒席办得隆重点，给足了儿媳妇的面子。酒席之上，这黄允跑前颠后的张罗，也让你们这些亲戚朋友们看看，我马上就要成为司徒大人家里的侄儿女婿了，你们那些看不起我的都给我瞧好了。黄允是挨桌的敬酒，这顿离婚大餐吃得畅快淋漓。这里头大部分人都不清楚实情，只知道是黄允的老婆自己主动要走，而黄允马上要迎娶高官的侄女。一些势利眼的亲戚朋友借着这个机会就给黄允拍马屁，一脸陪笑，哎呀，听说你小子要娶袁大小姐了，发达了之后可别忘了哥几个，有事儿还请你多帮忙呢啊。这黄允喝得迷迷糊糊的，咧着个嘴啊，那是那是，咱谁跟谁呀，本来是分手宴，闹得跟新婚预告似的，这气氛热烈欢快，大家似乎都忘了女主角夏侯氏。这个时候夏侯氏站了起来，一拍手示意大伙安静一下，他有话要说。酒席之上顿时安静下来了，大伙眼巴巴地看着，等着这个夏侯氏的告别词。这夏侯氏今天特意穿了一件雪白的衣服，显得特别的圣洁高贵，他优雅地放下酒杯，站起来看了大伙一眼，用一种深情的语调做了一告别。今天呢，谢谢在座的每一位来宾，我和黄允做夫妻也是大伙做的见证，转眼几年过去了，现如今又聚在一起，说实话，要不是为了他的前程着想，我还真舍不得离开他，不过这已然成了定局了，这么多年夫妻过来，在座的包括娘都没有我了解黄允， 今天我就趁着大伙儿都在这儿，给你们讲讲黄允这个人吧。大伙儿一听，嘿，真心想啊，黄允我们都认识，亲戚朋友的还能不了解他？都听听，都听听，看他能说出什么花来。大伙儿都支着耳朵听，等这夏侯氏的说辞。这夏侯氏不紧不慢地整整头发，把裙子给抹子平了，紧接着就揭发了黄允的15件丑事，说的在场的客人差点喷饭了，这黄允恨不得拔剑自杀了。在史书上，黄允的15件丑事到底是什么呢？没有记载，但是这夏侯氏跟他多年夫妻，肯定知道一些不为人知的事儿。结果这个演说效果异常的轰动，这黄允在一边自杀的心都有了。随后这夏侯氏潇洒地结束了演说，登上门外的马车，挥一挥手，非常大度地跟大伙告别了。俗话说得好，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这黄允的丑闻被300口子迅速传播，传到最后，丑闻是越来越多，什么3岁看人洗澡了，这也都安他头上了。黄允走到哪儿，这丑闻呢就跟苍蝇似的踪到哪儿。大伙暗地里都笑话他，嘿，别看这人表面上人不够样的，背地里头也干那些卑鄙无耻的事儿。黄允多年炒作的高身价迅速缩水，做袁家的女婿想都甭想了。黄允因为这场离婚的风波，把自己的家庭前程都给搭进去了，捎带手的还得了现如今的时髦病抑郁症，最后是默默无闻的抑郁而死。您看这夏侯氏玩的这种手段多狠呢、以血还血，以牙还牙，你不让我好过，你也甭消停。您可以想想，这夏侯氏由打黄家出来能过上幸福的生活吗？就算他又结婚了，也没法再嫁一个黄允氏的帅小伙了，这一辈子都活在被抛弃的痛苦当中。黄允一个歪念头搞得一对夫妻两败俱伤，早知如此他又何必当初呢？然而说完休妻，还有一种夫心，这感觉比休妻更可怕，那就是男人娶小妾。在古代，男人只要是有钱，娶个5、6房的媳妇儿不算什么，到了那个时候，正房老婆就完全沦为了管家，为男人操持家务，孝敬公婆，还得化解各个小妾之间的纠纷，保证家庭和睦，暗地里又跟这些小妾争风吃醋，活得挺累的。可是古代男人要说纳妾，这做大太太的还真没法反对，得遵从3从4德，听丈夫的话，有委屈没地方说去。当然了，历史上也不乏胭脂虎，有彪悍的老婆使出各种手段让老公纳不成小妾，可是偏偏有一个不寻常的女人用了一个不寻常的办法把老公重新拉了回来。说到汉妻，大伙儿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泼妇。古希腊有一个大学者哲学家叫苏格拉底，大伙儿都知道，他的老婆就是一个泼妇汉妻。有一天这苏格拉底在楼下给学生上课，忽然楼上当当当就传来一阵剁楼板的声音。苏格拉底明白了，这是我媳妇儿嫌我上课时间长了，可是这课刚上到一半不能停啊，他就没当回事儿，全当没听见，接着上课。好家伙，这下老婆怒了，就看苏格拉底刚下课一出门，一盆脏水由他2楼就泼下来了，全身上下全湿了， 这苏格拉底顿时变成了落汤鸡，学生们赶紧帮老师擦，一时间非常尴尬。这苏格拉底反倒是笑了，我早就知道打完雷了吗就得下雨。学生听完哄堂大笑，苏格拉底巧妙地化解了尴尬。后来有人问他说，你为什么娶这么一泼妇为妻呢？没成想苏格拉底一本正经地回答，这样可以锻炼人的意志嘛。由此诞生了一句名言，务必要结婚，娶个好女人你会很快乐，娶个坏女人你会成为哲学家。北宋的大名人沈括，这历史课上都学过，他的著作有很多，最出名的《梦溪笔谈》被誉为中国古代八大科学名著之首。然而晚年的沈括却娶了一位汉妻张氏，经常挨打受骂，甚至连胡子都让张氏给揪了扔在地上，这儿女们哭着把胡子捡起来，有的胡子上还沾着血呢。这张氏呢一点也不心疼，对老头子依旧是拳脚相加。可奇怪的是，张氏死了以后，沈括却郁郁寡欢，精神恍惚的甚至想寻死去追随汉妻。这汉妻能做到这份上也算是极致了。套用一句话，汉妻会武术谁也挡不住，可毕竟有泼辣的女性就有温柔似水的女性，大部分的女同胞都是温和的，能忍则忍，那这类女人怎么赢回负心郎的心呢？这里头啊也有一个榜样，这个女人就是元代的才女，叫管道生。管道生的老公赵孟俯，那是元代著名的画家书法家，是宋太祖赵匡胤的十一世孙。不过呢，这赵孟俯生不逢时，等到他这辈儿了，宋朝也快完了，甭说当王爷了，家里穷的连饭都吃不饱。好在后来他受到元世祖忽必烈的重用，入朝做了官。管道生呢自幼善于写诗绘画，非常聪明，28岁了还待字闺中，也许就是冥冥当中注定了他和赵孟俯的缘分，两个人一见钟情，终成眷属。您想想，赵孟俯管道生这夫妻俩，一个是艺术家，一个是才女，生活上有很多共同语言，这甜蜜的日子一过就是30年，留下了很多感人的佳话。不过这夫妻俩也不是神仙，也不是天造地设的一对，也有斗嘴的时候。就在管道生40多岁的时候，容颜老去，他的婚姻遇到了中年危机。这一天天高云淡，赵孟俯的府上是一片宁静，在后花园管道生正看着花朵发呆，这赵孟俯则手里捏着一张纸，心里七上八下的，就把这纸递给了夫人。管道生接过来一看，上边写着，我为学士，你是夫人，你没听说陶学士娶了陶叶陶根两个小妾，苏学士也有朝云暮云两个小妾，我多娶几个姬妾也不过分，你已经年过40了，只管占着正房原配的位子就行。这是赵孟俯下的最后通牒。管道生看过之后心乱如麻，之前这赵孟俯就几次透露想纳妾，但是管道生一直装着不知道，这回赵孟俯挑明了。况且在那个年代，纳妾是再平常不过的，同朝为官的有谁不是妻妾成群呢？管道生心想，现在我人到中年成了黄脸婆了，你赵孟俯就心生厌倦了。想到这儿，管道生一腔酸楚难以言表， 他走到书桌前，铺纸研墨，缓缓地写下了一首词：你浓我浓，推煞情多，情多处热似火，拿一块泥捏一个你，塑一个我，然后将咱们两个一起打破，用水调和，再捏一个你，再塑一个我，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与你生同一个亲，死同一个果。写完之后，管道生是泪流满面，他亲自把这首词送到了赵孟俯的书房，静静地等待回音。其实这时候赵孟俯心里也是七上八下，他也舍不得发气，看见这首词，他顿时明白了，鲜花也有凋零的时候，美色又岂能伴人一生呢？最弥足珍贵的是夫妻间那份心意相通的情谊，是相守相知的温情。赵孟俯赶紧起身去给夫人赔罪，从此绝口不提纳妾的事儿了。说了历史上这么多痴心女负心郎的故事，您看这古代的女性收拾起负心人可真是有一套。您可以选择心灵谴责、舆论压力、玉石俱焚、暴力收复、温情换回，只可惜啊，这感情就是一只花瓶，打破之后粘得再好也无法恢复到之前的美丽了。其实看看今天，这些故事依然在我们身边上演。现如今负心这个词儿早就已经不分什么男女了，无论是负心女还是负心男，他们本应该拥有这个世界上最美好的情感，可偏偏有时候一念之差就葬送了幸福。另一半在想方设法挽回幸福的时候，这些负心人是不是也能问问自己，这么做真的值得吗？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阿龙，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 北京文艺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 古代的、现代的、中国的、外国的奸臣、皇后、特务、太监，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北京文艺广播，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您。哎，一天一个故事，您可别错过了。 在黎明，你的脚步牵绊着路霜，如影随形是那狂乱的风，走在充满了陌生的时光，一步步吸住受过的伤，看不清那漫漫无常，如何相信真的能相信吗？门前这条小路就能走向安宁的家乡，他的平淡相思融在歌唱，也当时却也不声不响，唏嘘着在林中回荡。当黎明还披着轻轻的纱，当湖面上还燃烧着红霞，此刻的无声的喧哗，大地被狂妄叫得暖洋洋，成熟的苹果却一声不发，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一颗心啊，一颗热烈的心啊，